第1724章超神补刀。这是从一开始就有预谋的。当意识到耶稣二人的意图后，职业高手顿时就捕捉到了更多的意味。苏沐橙频频表现出要攻击江波涛无浪的姿态，这就是在引诱他上前。面对枪炮师，距离越近反倒越安全。换是任何一个有近身战能力的职业选手，在那种状况下都会做出这种选择。而叶修呢，君莫笑一开始寻找空档各种走位，就已经开始了对周子凯的诱导。周子凯清楚哪些地方站位可以拥有绕过掩护的视角，所以叶修也同样清楚在哪些掩护后边可以诱使周子凯的一枪穿云走到他所需要的位置，然后冲出墙上逼近。周泽凯为了给予君莫笑更多的压制，自然会让一枪穿云向后退，以此保持双方的距离。谁也不能说轮回选手的应对有错，换是任何一个选手面对同样的状况，恐怕都是同样的应对。谁也想不到这两人居然是在策划着如此一击。蘑菇云升起的瞬间，满场皆惊，根本就没有人看到沐浴成风引导攻击的火机。大家察觉到时，热感飞弹已经呼啸着从天而降。躲避，那真的只是一种面对攻击时下意识的操作本能了。想彻底避过热感飞弹，火机引导时是关键。等到火机定位完成，热感飞弹呼啸坠落的速度是远远凌驾于角色之上的。闪避只是略尽人事，顶多也就能避过爆炸的核心，略微降低一点伤害的幅度。这一刻，轮回三位更加注意执行的是攻击。对沐浴成风的限制在这一击后肯定要被攻破了，而他们在这一击中更是会遭到重创，此时不惜一切都应该做到的就是对沐浴成风的击杀。原本对沐浴成风就有的前置站位到底还是起到了作用，三人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攻击，沐浴成风依旧没有什么闪避的余地。蘑菇云中的一切观众都看不太清楚，只看到人影晃动，看到技能在闪烁的光影。轮回三位在这一刻顾不上什么控场，纷纷用出的都是强有力的攻击技能，然后就见那四个角色的生命都在飞速下滑。谁的生命会一滑到底，谁的会在下滑中终止，所有人的心都悬在了半空，望着那四道血线。此时无论电视转播还是现场的大屏幕，都将四个角色的生命条特写列出。清零了，四条中已有一条血线以最快的速度清零。江波涛的无浪吗？所有人下意识的答案，毕竟他的生命最低，11%应该是挨不住热感飞弹这一击的。但是不是，血条的名字赫然是沐浴成风。轮回在热感飞弹的爆炸中的一次全力集火，反倒是更迅速地先将沐浴成风给击杀了。一枪穿云，一叶知秋的生命还在下滑着，他们两个的生命本就还有30%左右，热感飞弹并不至于将他们两个直接轰杀。江波涛的无浪呢？无浪的生命下滑竟然第一个止住，0.7%，还有0.7%。无浪还活着，也就是说接下来的局面竟然是叶修1-3输了。无数人心中都在这样想着，虽然在上一轮的团队赛里叶修有过以一敌三的场面，但事实上那时的他所做到的只是自保，只是基于轮回三位3-1肯定没有问题，肯定能很快解决这种认知，才将三人牵制在了那儿。他并没有真正控制住三人，更别说以一敌三击败三人。而现在是真真正正需要他击败三人的场面， 这种事哪有可能做到？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着。对于星星努力到这种地步，最终竟然也只是这样无奈的结局，大家心中都不由得感到一些遗憾。而这对轮回而言，真的是庆幸了。如此始料未及的一波攻击，最终拥有优势的却依然是他们。最佳搭档已经被瓦解，星星场上只剩叶修一人，而轮回最强三人组犹在。赢了吧？这种时候可以有一点这样的念头了吧？角色生命只剩 0.7% 的江波涛是最感到庆幸的一个，他算是从鬼门关上走了一道。吴浪还活着，得益于他在君莫笑逼上来时的调整，他在那时就有了保命意识，今天沐浴成风他无所畏惧，可君莫笑上来了，他当然得适当退一退，拉开点距离。再加上苏沐橙放出的热感飞弹定位，当然不会以血最少的吴浪为中心，所以到最后吴浪是轮回三个角色中最接近爆炸边缘的。再加上板甲防御和飞弹落下时下意识的闪避操作，吴浪所受的伤害是最低的。活着真好，活着才能最完美的享受胜利啊。这是这一刻江波涛心中最真实的念头。但是才只是念头，甚至还没来得及有情绪，吴浪的生命忽然又一跳，清零，吴浪死。江波涛目瞪口呆，他可以完全确定热感飞弹的爆炸伤害已经停止，这是一个一瞬间产生爆发力的技能，而不是持续伤害性的伤害技。这是什么？视角飘起，灰白的画面中，江波涛看到吴浪倒下的胸前插着一枚手里剑。补刀。热感飞弹没有炸死他，但有叶修之后的补刀。这攻击来的是如此之快，和热感飞弹的攻击伤害相差不到一秒。别说江波涛没有意识到，就算是意识到了，如此快速准确的补刀，他也根本没办法闪避。还没有胜利，还没有完。热感飞弹只是一个开始，叶修和苏沐橙一早就意料到了，在那样被围困的情形下，沐浴成风就算放出了那一击，也不可能再脱身，也肯定会被轮回不顾一切的一波急火给杀死。但是叶修已经做好了补刀的准备，0.7%，吴浪只差0.7%就死。如此微小，就连江波涛都不敢在那一瞬确定吴浪能活。但是叶修准确地判断到了，手里剑的补刀来得如此精准，来得如此无懈可击。当心啊，还没完呢，接下来是叶修开始补刀的时间了。江波涛太想把这个信息传达给另两个场上的战友了，因为他清楚热感飞弹还有相当强力的攻击效果，而那一瞬他们三位都在不顾一切的抢攻沐浴成风，除此下意识的避远，他们再没有余力进行其他操作，此时肯定正在受到爆炸气浪的冲击，野修正是要趁这一时间在瞬间解决掉他们三人。一挑三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在这种特殊的状况中，江波涛却感到了莫大的危机，因为他感受到了叶修和苏沐橙之间那种充分的信赖以及各种自信。叶修相信苏沐橙一定能抢出一记地图炮，苏沐橙也坚信叶修一定能在沐浴成风倒下后孤身一人完成接下来的补刀。荣耀不是一个人的游戏，这是叶修所一直坚持的观点。直至此时场上只剩他孤身一人时，他所贯彻出的也依旧是这份信念。他在一个所有人努力扑救的最终局面，为所有人的努力画下完结的句号。当心啊！江波涛只恨他的声音无法传出，爆炸的光影尚未褪尽，视角已经升上半空的江波涛赫然看到一道人影闪电般的和另一道人影急速重叠着。 即使是在光影硝烟的掩盖下，江伯涛也能认出那道身影，是他无比熟悉的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强力吸袭，空脚杀，接连两个技能都是出自拳法系的武器大致。强力吸袭逼近时，周泽楷已有察觉，他飞快调整着被爆炸气浪掀起在半空的一枪穿云的身形，要对冲来的居莫笑开战射杀。可当枪声响起时，居莫笑的双腿已经绞在了他的脖颈间，旋转，居莫笑空中拧身，一枪穿云射出的子弹悉数打在了地上。叶秀没等着技能坠地，就已将技能取消，身子犹在旋转的他剑已挥出，崩山击。空中无从借力，崩山击自然没有什么跳出效果，成了只是正中麾下的一击，正劈中一枪穿云。双人身形接着急坠，结果君莫笑技能再变，麾下的剑突然翻起上挑，一枪穿云仿佛在做云霄飞车一般忽上忽下。君莫笑飞快的变招，不断变化的攻击发力方向，让他的身形完全就没在一个轨迹上保持移动，哪怕一瞬，这样的节奏即便是周泽楷也完全没办法调整过来。这得有多快，在普通玩家眼中，这根本无法想象，这根本是连游戏的设定都击碎了。在他们看来，这点时间中，这么一个技能都没办法完全施展吧。但是职业高手们知道，能打出如此快的技能，因为叶修在这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着技能取消，每一个技能都是用最短最直接的线路命中对手，然后根本不等技能用老就立即强制取消，跟着下一个技能，如此重复循环。如此技能的伤害可能不够彻底，不够完全，但变化却快到了极致，而这极致的变化让周泽楷根本无从应对。道理上是这样，但是这得多准的判断，这得多快的手速，施展技能强制取消，这当中君莫笑还得加上一个武器形态变化的操作，这手速得是多少。职业高手们目瞪口呆，散人快打他们都领教过了，但是快到这种地步，密集到这种地步，他们也是头一次见识。大神水准放这儿简直都像是在侮辱，这是超神水准。落花掌、反坦克炮、格林机枪，眨眼间又是四个技能，一样的密集，一样的快。那一记落花掌使出的一瞬，不是职业高手几乎就没发现。再然后一枪穿云已被反坦克炮爆炸的火光包裹，这时候格林机枪的高速子弹早已经嵌入他的肉中，连同落花掌的击飞效果一起将一枪穿云送飞，清零。一枪穿云，生命清零，根本没给周泽楷任何调整的机会。超密度的技能攻击让一枪穿云的身形在超高频率的各种旋转晃动变向中根本就没办法调整，挂了，一枪穿云挂了。 3.5 秒前叶修一跳三，三秒前叶修一跳二，此时一挑一。江伯涛、周泽楷率领着轮回两夺联盟总冠军的轮回正副队，叶修只用了 3.5 秒就将他们双双击杀。就算两人角色都是残血，就算两人受到了热感飞弹的巨大影响，但是 3.5 秒的击杀时间，这也足够称得上是一个奇迹。没有言语能够描述，现场全是嘈杂的惊叫声，因为变化太快，每个人在每一瞬间捕捉到的东西都不一样。当这个人还在为他看到的东西惊叫时，另一人却从他的视觉节奏中捕捉到了不同的东西。但是不管怎样，吴浪、一枪穿云这两个角色真的已经倒下，毫无还手之力的倒下。然后一叶知秋，这个叶修一手缔造的角色，将是他最终要击杀的 目标。